够阔啊。 不敢说阔，我们家有外号黄土马家。 哎，什么？ 京北你打听黄土马家，那就是我们家。 哦，黄土马家。 哎， 你们家发卖黄土？ 不是卖黄土，不卖黄土。 不是黄土马家吗？ 不是卖黄土，黄土马家。 怎么个黄土马？ 由北京往北说。 嗯。 出了北京往北走，无论走多远，瞧见地是黄土地不是？ 是。 只要是黄土地，那就我们家地。 哇，哦，是黄土地就你们家的？ 哎， 这得有多少顷地啊？ 顷啊， 啊， 300多里地。 哟，啊，地论里啊？ 哎，对了， 不论顷吗？ 少了顷，多就论里。 哇， 300多里地，无论走多远，京北的，你瞧见是黄土地，就甭问了，这谁家地啊？甭打听。就是马家， 真是个财主，可是 不敢说财主、 嗯。 来到此地，我们到北京，我要一比，那简直我不称马。 哦哦， 穷人什么也没有，百马不是。 嗯， 在我们老家，不说是守护，多多少少有点糟钱。 哦，就是有钱。 哎，不敢说，不敢说趁钱。 嗯， 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。 哇，我这个财主很久了。 哎，对对，多少辈子了、 啊、 那个马超知道吧？ 马超 听说过马超吗？ 三国有个马孟起， 那什么祖先上辈。 这个马寡妇开店的马寡妇是你是 别看你 啊，你这什么意思？ 我跟你玩笑吗？ 不玩笑。 我跟你玩笑吗？ 不玩笑。 这不告诉你马超吗？马超马孟起那什么祖先吗？ 这马寡妇呢？ 不知道。 哎，不知道。 同姓各家，那不一世。 这不得姓马吗？ 我们上辈就是那个马超马孟起那什么祖先。您这几时啊有时间呢？ 啊， 您可以到京北到顺义县上我们家串个门。 可以啊。 您愿意交我这个朋友吗？ 你干嘛这么客气呢？ 我很喜欢你们这个艺术人才。 是吗？ 我很喜欢这个唱戏的这些位，这个袁世海他们 啊， 张云溪啊， 干嘛 我都很爱他们的戏剧，爱看他们。 听过吗？ 常往我家去唱。 哦，到您家做堂会啊？ 哎呀，不敢说叫堂会，咱们是喜爱他们几位的艺术，请到我那儿。请到我那儿，再跟我那儿唱几出戏呀、啊？我再送他们走。 嗯， 这是一小台舞，他们唱大鼓的小台舞。 啊，知道。 对了，小台舞他们这个都往我那儿唱 过。哦，也去过。 哎，对了对了，那个谁，那个史文秀， 史文秀， 哎，花小宝嘛，史文秀 啊， 这都往我那儿唱。 可以。 哎，唱完了给几条。 哦， 送他们走。因为我是喜欢这个艺术，其实我也不会唱。 您再说说， 不会唱，我也不会唱。 您等等吧，我没听明白这句。 根本现在。 您等等说，我打哪的吗？就这个唱大鼓的，唱完之后临走时候，您怎么着？ 送他们走，用汽车把他们送走。 这句我听明白了。余万，您还给点怎么着？给什么？ 给几条？ 给几条？一子。哦，您那地多。一定是有的是黄瓜，给几条黄瓜。 像话不像话、 嗯、 人家是上我家那唱去吗？人家很受辛苦的，我给人几条银子。 那给什么呀？几条 金子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马志明版本的这开州场，对于传统版本当中那些经典的吹牛片段，比方说牛皮、座钟、鱼缸、丈八条案等等，他都继承了下来。跟传统版本不同的是，马志明的那一版开州场加入了一些具有新时代特色的内容，使得听众听起来更容易接受。针对开州场当中最经典的那段贯口，五月节、八月节、年底，马志明曾经说过，这些贯口他也要继承，而且力争比老爷子背得更清楚，更有点魄力和气魄，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。说到这儿呢，咱们就来听一听马志明那版开州场当中的精彩贯口。 一天三顿饭。 哇，一天还开三顿饭？ 三顿饭。 那么早晨吃什么呢？ 早上起来炸酱面。 大早晨就炸酱面。 炸酱面。 中午呢 炖牛肉烙大饼。 嘿，晚上。 晚上 啊， 饺子。 十老半人还包饺子， 就这么吃，炖牛肉烙大饼，我这看着。 啊， 哎，吃吃，别蘸汤啊，别蘸汤，他饭量大，给他喊肉，来来，肥的，走，给咱拿饼，大伙吃着喝着，我在旁边吊杯手看着，我是哈哈这么一乐。 嗯， 您哈哈这么一乐， 哎， 乐完了呢，回家一吃窝头， 我吃窝头你看见了？我吃窝头你看见了？ 这还用看见吗？炖牛肉烙大饼你不吃，可不就吃窝头去呗？ 不吃，不吃，我就不吃，不吃。 干嘛就不吃？不吃牛肉啊？ 干嘛牛肉啊？是肉都不吃啊？小牛啊，小羊欢蹦乱跳的，一刀宰了吃的肉，马善人不忍。曰无伤也，是乃仁恕也。见牛未见羊也，君子之以禽兽也。见其生不忍见其死，闻其声不忍食其肉，是以君子远庖厨也。 好， 曾子曰： 行了，别远了，别远了，再约也约不出好的来， 就这么吃。 哦，这一年到头了，老吃这个， 老吃这个 啊， 老吃就吃腻了。 哟，那还怎么着？ 逢年过节还得多给。 哦，过年过节再多给。 你爱过年吗？ 愿意。 你爱过节吗？ 当然愿意了。 你过年过节那穷人就不过了吗？ 对， 五月节八月节年下一人一份拿家去。 哦，那您说说五月节都给什么吧？ 五月节每人给50个粽子。 50个粽子？哎，多大个？ 多大个 啊？ 哎呀，那怎么说，反正定出标准来。 嗯， 定做按这标准吧。 啊， 一个粽子搁30个枣吧。 哇，一个粽子30个枣。 哎，每人50个粽子。 嗯，那还给什么呀？ 还给半斤红樱桃，半斤白樱桃， 哦， 半斤黑白桑葚，50八大杏，20黄白粽子，20福尔粽子，1篓香椿，1篓花椒，10朵玫瑰花，2把菖蒲，2把艾子，1两朱砂，1两雄黄，3张神符，2张文武帕，10块5毒饽饽，3挂葫芦，外有5斤白面，1斤烧酒，1罐米醋，5斤黄花，鱼臭了还管换。 嘿，好。这鱼要是臭了还管换， 哪能给人臭的呀？ 也是， 这是五月节。 那么到八月节呢？ 八月节每人给2个团圆饼。 2个团圆饼？ 哎，好月饼， 4两一个， 6斤一个， 6斤一个还是小月饼？ 在我们家6斤得定做，定做一批小的，6斤的做一批。 哦，也定做。 哎，我们本家吃的都30多斤。 哇，30多斤， 这么大个儿吧？ 嗯， 这么厚。 哇， 要晾凉了，掰是掰不动。 哦， 得拿榔头砸。 砸完了呢，搁凉水里再泡。 哎，对， 豆饼啊，合着。和你们家吃豆饼？ 像豆饼那么大块的月饼， 哪有这么大块的月饼啊？ 定做的。 哦，这也定做？ 定做呀。 哦， 馅儿好啊。 什么馅儿啊？ 十变的。 好，十。不像话啊！那叫十锦的。 那你们家，那你们家 啊， 十锦的、薄果的、提浆的、五仁的，你们吃那个啊？你们吃 啊？ 马家跟你们一样吗？马家能那样吗？我们这叫十变， 就是十变。 哎， 怎么个十变呢？ 得心应手，想玩来玩。我这大月饼不错啊。 嗯， 我这大月饼什么馅儿？是白糖的不是？掰看看，白糖的，吃吧。吃着吃着腻了。这要枣泥的好了，把这块搁下再掰，白糖满杯全变枣泥。 嘿嘿嘿，好。 南方啊，据说有椰子馅儿，咱不一定吃得着，大家看看。 嗯， 椰子，信不信？不信我可骂街。 信，能不信吗？绝对相信。 信啊！ 信。 这叫什么月饼？ 叫十变的， 有没有？ 有。 哪儿有？ 马家有。 你怎么知道的？ 这不刚听您说的吗？ 哎，每人2个团圆饼。 哦，那还给什么呢？ 10个自来红，10个自来白。 嗯， 荤月饼1斤，素月饼1斤，给鲜果供1糖，给5个苹果，5桃，5石榴，5柿子，5鸭梨，10个钉子，10个沙果，10个白梨，半斤葡萄，2斤小枣，1个西瓜，1把鸡冠子花，3才月宫马1位，高香1封，素辣1对，外有8斤半一个的河螃蟹，大个团旗，满都是活的。 啊！8斤半一个的河螃蟹， 定做的。 哎，什么？ 定捞的。 定捞哪儿捞去？ 我们家河沟里。 哦，你们家河沟里能有8斤半一个？哎，这玩意儿也难说呀。他们家的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。 这是八爷 啊。那有什么话就年下说了吧。 年下 啊， 腊八呢？还腊八呢？ 哦，还舍腊八粥啊？ 舍粥干嘛呀？熬粥的米料全份，连23祭灶东西一块拿走了。 那您说说， 那腊八都给什么？ 腊八啊 啊， 每人给一斤江米，一斤黄米，一斤大麦米，四两零子米， 哦， 半斤绿豆，半斤红豇豆，半斤小豆，一斤生栗子，二斤小枣，半斤核桃仁，四两冰花糖，二斤朝北糖，给二两玫瑰，二两苜蓿，二两青丝，二两红丝，二两葡萄干，二两桂圆肉，三张纸，元宝辣一份，一张烧枣，半斤南糖，一斤关东糖，五个糖瓜，十糖饼，一捧炒豆，一个发面火烧，外有一把草料，凉水每人一杯，可得自个儿蒯去。 嘿。好，可是连凉水都给预备， 祭灶用啊。 哦，那这么说，这一年这算齐了吧？ 齐了 啊， 齐了 啊， 这跟没给什么一样呢？ 怎么呢？ 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啊？ 哇，照您这话说，这年下还给呀、 啊？什么叫还给呀、啊？君子遵道而行，则能折乎善矣；半途而废，则力之不足矣。曾子曰：“一个羊也敢，俩羊也是放。” 好了，行行行行行，好，我这话都是曾子说的吗？ 可不，曾子说的 啊！ 一个羊也敢，俩羊也放，捆着发木，吊着发麻，惹是惹，敲大锣，锣了钢，卖咸姜，大爷不怕小八卦。 这什么乱七八糟？ 年下啊，得多给。 那您说说年下给什么吧？ 老年下 啊， 每人给五尺高，蜜供一堂。 五尺高的蜜供， 北京前外正明斋。定做的， 哦，也定做， 五尺高大蜜供 啊， 又酥又脆，不粘牙，口口香，桂花味儿，大馋虫给你逗出来。五尺高蜜供 啊， 论人说话 啊， 每人一堂。 哦，那还给什么呢？ 给鲜果供一堂 啊， 素供一堂， 是 酥油月饼一堂，面鲜一堂。灶王前小坨子三碗，重素墩子一对，给大双包一对，小双包一对，以上称供六堂，供碗二十八个，供花六堂，红十月花五朵，祭财神，羊肉一块。 还给什么？ 外有一把红头绳、 嗯、 一包年饭果，二挂灯钱，一个蒲垫，五副春对，有街门对，屋门对，佛前对，财神对，灶王对，福字佛字，横批斗方，出门见喜，抬头见喜。 还有吗？ 有春条，两把胆子，一束藏香，一对佛烛，一个灶王龛， 哦， 十个红灯花，十个白灯花，十个黄灯花，三十张挂钱，二十驰名，一对门神，一张家官，一张天地马，一张财神马，一张灶王马，通俗破佛一架，一张财神方位单。 还有什么？ 一本现书，一个红喜字，十刀烧纸，十把麻筋儿，十个麻雷子，五二提脚，三挂南边，一封高香，一封馅香，十盘盘香，一匣薄醋定，给二两银子，二两爆破，十张胭脂，十张红棉，两盒扑粉，一罐桂花油， 嘿， 二百斤烟煤，一个硬煤，五十斤煤球，十斤木炭，二十斤米，十大馒头，一百小馒头，二斤黄年糕，二斤白年糕，二斤风糕，一百年糕坨，五斤牛肉，五斤羊肉，一对野鸡，一对野猫，一块汤羊，一块鹿肉，两只肥羊。酸菜十把，菠菜两捆，韭菜二斤，胡萝卜一捆，香菜二斤，山药一斤，水笋十块，香干十块，菜干半斤，海蜇十鸡子，五松花五鸭子，二斤黑黄酱，二四两芝麻酱，半斤水疙瘩，半斤咸胡萝卜，一包酱菜，四两五虾油，一挂辣椒，一包花椒，一包大料，一包生面，一包红曲，五斤大八件，二百素元宵，另外还给一辆摩托车。 哎呦，这得多少钱呢？ 开门挑费二百多亿， 得。 没钱吃饭，把被窝卖了。 哎，你不开粥厂吗？ 是，打算这么舍呀，还没发财呢。 哦，说胡话呢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志明、黄族民和说的开粥厂的片段了。听过刚才我为各位准备的这两段开粥厂的片段，我们能够感受到马氏父子相声的独特魅力，听得出马志明相声当中存有很多马三立先生的影子，但又不是刻意的模仿，这点也正是马三立一直教导马志明的，那就是相声界那句俗语，学我者生，似我者死。马志明之所以能有今天的不俗的成绩，也离不开他父亲的谆谆教诲。那么马氏父子之间还有哪些故事呢？马派相声还有什么经典段子呢？咱们来听首歌啊，周杰伦的歌曲《以父之名》。之后咱们稍事休息片刻，稍后的快乐之旅我再跟您聊。这里是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导游韩涛，稍后见。 有微凉的晨露，这是黑你不是半路，有我负责投诉，无奈的觉悟只能更残酷，一切都为了通往盛大的路，吹不散的乌云抹了一度，谁轻柔都不停住，还来不及哭，穿过的子弹就带走温度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罪，犯上不同的罪，我能决定是非，谁又该要沉睡，争论不能解决，再用我自己的夜关掉你的嘴，唯一的恩惠，挡在前面的人都有罪，后面无路可退。

八月秋风阵阵凉，一场薄露一场霜，小烟霜单打独根草，挂大匾甩子荞麦梗上而已矣。 嗨，这整个的王二姐是私夫啊，这都是。 哈，两张一比呀、啊，分毫不差，一点不错。 哦， 康有为是连声喝彩，拍案称奇，赞不绝口。 哦， 好，此学生真是精神活泼，勤劳肯干，本应当给予适当的班支。 嗯， 想北京京都大学缺少一位门外主考，看马三立正冲此任。 哦， 我说老先生，老先生，学生身小力薄，身体软弱，不能兼职过多。 哎， 康有为说不必推辞，门外主考。我一听可要命了， 怎么？ 我哪累得了啊？ 啊，这主考不累，就看看卷子。 不是门外主考， 怎么个门外主考、啊？ 在学校门外连主带考， 还是卖山芋呀、啊？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各位好，这里是娱乐大篷车，欢迎您继续搭乘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马志明的相声风格看似与马三立一样，其实不然。他曾经说过，现在快节奏，过去的相声就是慢拖，因为尽是闲人坐在下头听，现在的人都在各忙各的，没那个时间和闲工夫，所以他许多段子就没有完全按照他父亲的那个路子走。第一，他没有马老那个资格，他在观众当中也没有老爷子那个人缘，所以就得节奏快，甚至精炼一些，稍微一拖他心里就没底儿了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得说新唱新，所谓的说新唱新光是口号是靠不住，得有传统的技术，在不脱离原来相声味儿的基础上，才能新老结合，把相声发扬光大。那么马志明是如何创新的呢？他与谢天顺合说的文章会与马三立的版本相比，增加了很多的新意，别有一番风味，而且把相声的底改为超等顾问。具体的情况咱们来听一听就知道了。来听一听马志明谢天顺和说的文章会的片段。 挑来挑去挑出一张最好的来，一瞧这名字， 谁呀？ 马志明。 哦，是你的， 赶紧递过去。 哦， 康老先生，请您老看这篇漏文。 嗯， 康有为接过我这张卷子，那真是一见此物大吃一惊，好意思凉水浇头，怀里抱着冰。 这好嘛，杜十娘啊，这是 啊。好，文章奇哉，文章妙哉，文章绝妙哉。 至于吗？您说 校长说你老夸奖。非是康我夸奖，这篇文章是我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绝妙文章。你听听，你听听，康圣人没见过这样的文，没听过这样的词儿。 呵， 康有为说：“贵校校长，请看这篇大作，由始至终一气贯通，笔力之精神，行如游云，速如闪电。下笔之处一笔不脱，犹如凤舞龙飞一般。”说我写得好。 哦， 诗中之妙句，别无半言，抄袭前人寻章摘句，字字乃珠玉之价，可称千金难易一字也。常云唐诗尽字，汉朝文章今有高足一人，三代兼全矣。唐有韩愈、杜甫、李白，宋有三苏、吕蔡、王安石等人，此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，至今世文之人无不称赞，能诗能文者无不效法，今有高足一人，乃后起之秀，空前绝后之文章，盖世之奇才，唯恐那唐宋两代八家之文章身价落千万丈矣。 我这什么意思？ 他说呀，有了我这篇文章， 哦， 唐诗尽字比的是一分钱都不值， 一分都不值了。 校长说：“你老先生不要如此夸奖，何必这样奉承？像你老先生乃诗文之老前辈，你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，

我看天津市缺少一名超等顾问，此学生应受其职，方不负其所学。 哦，超等顾问。 校长说小徒才疏学浅，不能生此重任。 哦， 不，领高徒绑扎腰系，颇有耐力，超等顾问是正冲此任。 哦， 校长说好，快谢谢康圣人。我一听坏了，校长给应下，我哪干得了啊？ 行啊，这官不小啊。 哪儿不是官？ 不是超等顾问吗？ 是抄起了车把等着，有雇的我就问。 还是拉车呀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志明、谢天顺合说的文章会的后半段了。其实啊，作为相声泰斗之子，马志明的父亲马三立并没有给他说过多少活，也没有跟他合作过什么节目。马三立在马志明很小的时候就对他说要自个儿长能耐，但对他学过的节目却是悉心的指点。比方说人物如何刻画得更细腻啊，包袱这样铺那样抖效果会更好等等，所有的教诲马志明都一一的记牢在心中。有这样一位父亲的言传身教，也难怪马志明会子承父业，成为相声界的栋梁之才了。好了，到这儿本次旅途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。最后再为各位送上一首歌曲吧，张学友的你给我的爱最多。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，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。 目送你离开，有无限感慨，对你的思念永远不会更改，花若不再开也将会无奈，若是没有你的爱，我会日夜期待。我心已随你走，不懂如何说出口，不懂如何表白自我，即使在多年以后你若还会记得我，我将不再让你离开。一生之中真心真意最难得，回忆里总是你最多，是情是爱是怨是痛，永远都长留在我心中。其实你而只有你留给我的爱最懂，目送你离开，有无限感慨，对你的思念永远不会更改，花若不再开也将会无奈，若是没有你的爱，我会日夜期待。目送你离开，有无限感慨，对你的思念永远不会更改。说出口，不懂如何表白自我，即使再多年以后你若还会记得我，我将不再让你离开我。一生